当年这架波音747客机原定由伦敦飞去纽约，爆炸发生之后，机上259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机翼和油箱坠落在洛克比的民居，导致11人死亡，是在英国领土内发生过最血腥的恐怖袭击。涉案男子马苏德五年前因为制造炸弹在利比亚服刑，美国当局在两年前起诉马苏德，说他在1988年12月21号的爆炸案中扮演关键角色。上个月传出马苏德在利比亚被一个民兵组织掳走的消息，外界当时已经猜测他会被移交美国当局受审。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说，马苏德会被带到在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出庭应讯。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探月太空船猎户座号完成为期25日的绕月飞行任务，重返地球。当地时间朝早9点40分成功降落在墨西哥夏加州半岛附近的太平洋海域。在今次的绕月飞行任务之中，猎户座号一度飞到距离月球大约 96.6 公里以内，并且最远在太空飞到距离地球大约435,000公里的位置。名为太空发射系统的火箭上个月16号搭载猎户座号，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今次是无人飞行测试，主要目的是测试猎户座号的隔热罩，为预定在2024年的首次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和2025年的载人登月计划作准备。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8， 日元 136.8， 瑞士法郎 0.936，加元 1.366， 人民币 6.961，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52， 澳元对美元 0.6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62 点，跌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3.9 美元，卖出 1,794.04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帕卡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今日咧张南隧道咧系通车咧第一个工作日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啦，张南隧道咧都系正常嘅。咁包括埋茶果岭道啦，咁同埋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咁平时呢个时间车龙系好长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咧车多少少啊。咁揸车朋友咧可以用翻啦新嗰条张南隧道啦，同埋旧嘅将军澳隧道咧，咁基本上交通咧暂时都系正常。咁只系咧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收。费广场退出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啦，讲翻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咁而家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 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啦。出九龙方向排到去三圣村，入屯门方向龙尾就接近爱琴海岸。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知唔知咩动物识得打桌球呢？咪就系鹰咯，因为鹰识桌球啊嘛。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中国历史中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有很多，但是就一定没有他份。 古今风云人物之宋徽宗。 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大家记得的可能只是靖康之变。 但是宋徽宗在艺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书画的贡献，足以让他在艺术史中名留千古。 张伟国、罗永生带你认识这一位才华洋溢的皇帝。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2日，张南隧道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通车。今日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可点对点前往作业点提货或交货。慈云山谋杀案，女死者父母被捕。埃尔多安分别与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2月12日星期一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今朝有张凤平喺度啊，先同大家睇睇靶场嘅消息。今日咧上昼八点去到夜晚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将军澳嘅新嘅将军澳蓝田嘅公路啊，其实咧，寻日咧就见到将军澳蓝田隧道啦，同埋将军澳嘅跨湾连接路咧，都系寻日正式通车噶啦。咁啊，即系都留意得到啦，唔少人咧都入到去啊，试下呢一条新嘅路啦。咁大家有冇去到咧？咁而今日咧都系而家系正值繁忙时间啦。寻日见到运输署都特别提醒市民啊，就话都话今日咧。这个是张南隧道开通的首个工作日，预计呢个交通会比较繁忙，叫大家可能出门口之前都留意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去试用呢？体验是怎样呢？有没有将军澳居民今早可能用了新的公路，又或者是用回旧的隧道，体验是怎样，都可以打来1872231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昨日都留意到不少的区议员、立法会议员都有去到现场视察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今天都先找来其中一位同我哋讲讲个状况。电话旁边有西贡区议会主席周延明喺度嘅，早晨，周延明。 啊，早晨，张浩然。 早晨啊，你好。啊，而家咧即系今日啦，首个嘅工作日，你有冇留意到见到张南隧道啊，或者系跨湾连接路嗰使用情况系点啊？ 今朝早我哋先观察咧，就旧中嗰个隧道啦，咁佢哋就到而家都系好畅通嘅。咁就而张南隧道，我啱啱都搭其中一條新嘅繁忙時間巴士線咧就出嚟，咁我而家就出到嚟觀塘嘅位置，咁沿途都係好暢通嘅嚇。 嗯哼，咁即系其实你有冇话，譬如譬如你搭新嘅巴士线啦、啊，咁样，咁我嗰啲巴士嘅嗰啲班次啊，嗰啲系咪都合乎你嘅想象咧？ 哦，你当开始嘅时候咧，就都仲可以嘅，因为你五条新线都系繁忙时间啦、啊，咁其中一条咧系上下就都各有开两边对点开啦，另外四条其实都只系将军澳出去，夜晚翻嚟，咁啊班次嘅数目真系好有限嘅。咁啊，但系我哋希望呢个系一个开始啦。咁另外亦都系好希望跟住有机会咧，就再善用翻嗰啲转乘优惠啦。 嗯哼，咁你今日咧即系可能搭出去由将军澳出到去观塘，有冇话即系感受到嗰个速度嘅唔同啊？ 好明显就快好多啦。我相信今日如果离开将军澳居民咧，佢无论系行旧隧或者系行南隧道咧。都會係快好多嘅，而因為巴士線即係嗰度多咗車啦，咁我哋都估計咧，可能港鐵會相對會少啲咁多人啦嚇。咁如果你都知道最近港鐵線嘅有事故啦，咁我諗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分流嘅作用啦，即係長遠我哋都唔係淨係靠曬港鐵，希望有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咧可以幫得到啦。 嗯、我見政府的講法咧，就話即係如果係朝早繁忙時間啊，運輸署就話往來日出康城同埋觀塘市中心咧，行車時間最多可以縮短20分鐘嘅。咁你今朝早搭車嘅時候，有冇感受到係呢一個嘅時間咧？定係你嗰個情況係點嘅咧？ 如果減咗，我哋平時朝頭早由未夠7點鐘開始已經塞車，而下晝繁忙時間開始亦都係塞車嘅時間咧，咁一定係有呢個時間嘅，因為我哋平時塞車真係要起碼三四個至半個鐘頭咁咧，先至可以出到將軍澳隧道。咁而家係好明顯係真係快咗嘅。我相信另外一方面都可能即係吸引一啲平日冇揸開車嘅，但係如果佢哋近翻即係將南隧道嘅，可能佢都會揸翻車。咁但係今朝嘅觀察咧，就比如日出康城嗰度嘅停車場咧，唔係太繁忙咁去出車。咁我估計嘅而家都係一個觀察期啦，咁樣啦。 睇翻咧就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嘅講法咧，就話都會預計有兩個嘅交通嘅隱憂位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將軍澳嘅寶邑路路口嗰度。咁根據你尋日同埋今日嘅觀察，其實你留意到嗰個情況係點啊？ 我諗啲駕駛人士好聰明嘅，因為嗱沿途咧有多咗幾個嗰啲指示牌啦，可以指示你分流去將隧或者將南隧道呢兩條隧道嘅時間，咁可能佢哋去到嗰啲路口嘅時候，佢哋有得選擇啦。咁所以就暫時就問題唔大。不過我哋都約緊運輸署兩個禮拜後咧就整體檢討嘅，因為特別呢段時間，因為可能有緊假期啦，準備咁未必完全作準咯。咁但係我哋都沿途你首先講其實可能唔止兩個嘅，因為有啲地方可能係啲燈口位，我哋要同佢再調校啦。同埋有時係譬如我哋之前冇咁留意，係琴日發生咗嘅咧，就喺茶果嶺道入翻去隧道嗰個位咧，就係因為有兩個位都係要兩線合併入一線嘅，包括茶果嶺迴旋處嗰度。入去隧道嗰個第一個位啦，咁然後有一隧道嗰條公路之後咧，佢再匯合東隧嗰條嗰線又有一個位，咁嗰啲車比較慢咧，同埋有啲上斜咁樣啦，咁所以都令到啲塞車影響到去到麗港城附近嘅，咁我哋對觀塘區居民都講真唔好意思，咁但係我諗可能琴日比較大家多人試車會發生咁嘅情況，希望如果查嗰靚道平時都係冇塞車咧，就即係或者冇違泊嘅車輛咧，我相信個。唔會再出現咁嘅情況嘅。 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我哋試下問兩個問題啦。咁第一咧就係頭先你講話茶果嶺道嗰度入翻去將軍澳嗰個位咧先至塞啦。咁會唔會可能預計係其實今日去到放工時間，大家可能係將軍澳嘅居民入翻去將軍澳，若然係行呢條新路咧，有機會塞車啦。同埋頭先你都講話如果嗰個位置冇一啲違泊嘅情況，可能咧個情況又會唔一樣喎。咁呢啲會唔會都點樣同政府去密切溝通啊？ 先講第二樣啦，第二樣關於嗰度違泊問題咧，我哋都同東九龍嘅交通嘅負責人咧，即係佢哋嗰邊係有討論過嘅，亦都係同將軍澳隧道我哋都有啲聯絡小組啦，咁我哋都有係事先都大家有準備，咁所以觀塘區嗰啲同埋東九龍嘅交通嘅同事咧，一早都已經係好早喺度準備咗，咁可能所以你見到近幾日咧，就唔係淨係開通之前。 即係開通之前咧，就依度已經係暢順咗，冇乜違泊噶啦。我希望個情況可以持續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是、我哋本身咧你話成個交通嗰個情況，其實我相信都要密切去處理嘅，因為平時唔可以一次過去處理得曬咯。但係亦都睇下譬如放工嘅時間咧，因為咧就我自己估計下，如果行將軍澳隧道咧，係去將軍澳大部分嘅地方咧，係會快啲嘅。譬如包括埋西貢鄉郊清水灣道一帶咧，佢行翻舊隧道係方便啲，同埋大家都係免費啦。我估計都仍舊係有相當數量嘅車輛咧，係會行翻舊嘅將軍澳隧道嘅。我估計可能真係只係分流到兩三成咁樣啦。咁所以如果咁嘅時間咧，咁就對茶果嶺道或者觀塘嗰、那個即係近海邊呢、這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嘅。 嗯哼，咁头先你都讲话啊，其实而家可能新路咧都系分流到大概两三成嘅，可能系道路使用者过去嗰边嘅啫咁样。咁其实你有冇话建议，可能边两三成住喺边啲位置嘅，可能真系比较适合可以用翻新路咧？ 吓，喺距离嚟讲咧，就系、是、由将军澳站嗰边咧，就啱啱佢两边都近嘅。咁由調景嶺同埋日昌城同埋進營啦、石角路嗰邊咧，就行新嘅將南隧道係比較近啲嘅。咁我相信喺所謂我哋講緊中九龍幹線三年之後先開啦。咁開如果開咗嗰段嗰陣時候，可能個駕駛模式就會唔同啦，因為到時由將南隧道駁去茶果嶺隧道，再去西九龍咧，其實就到時好便捷。我相信其他將軍澳同埋西貢清水灣道鄉郊嘅居民都可能有機會行將南隧道。但喺呢三年嚟講咧，我可能睇到就係、是、即係近啲將南隧道將軍澳入邊入口嗰附近嘅屋苑咧，先至會使用將南隧道啦。 嗯哼，头先讲咗好多就系喺嗰个道路使用者上面啦，咁但系咧就见到跨湾连接路咧，就系除咗行车路都仲有单车径啊，同埋行人路噶嘛。咁而家睇到居民系咪都满意嗰个嘅状况？你见到佢哋嘅反应系点啊？ 琴日咧直情系好热闹过我哋早两个礼拜嘅公益金百万行嘅，咁咧就亦都我相信可能有岸嘅市民入嚟啦。咁大家都好高兴有一个好嘅地方可以休闲啦，同埋睇翻我哋将军澳入边嘅景色啦。咁系好受欢迎嘅，不过仲系有少少即系隐患啦。咁譬如一啲嘅某啲嘅单车位啦，系会有机会同行人。过路处嗰度咧系比较近啦，咁咧就嗰特别可能系转落去日昌城，同埋入其中一段入去日昌城嗰段咧，都系可能需要再留意啲交通嘅嘢。咁我哋琴日即刻都通知运输处，咁我哋呢几日可能都要喺现场再同佢哋再睇。咁因为有即系会好多人慢慢咧就会即系行呢个单车径，咁我哋都呼吁啦，即系如果嗰条嘅单车径都系少少休闲嘅，即系如果肯就系竞技嗰啲咧，就唔好咁样使用嗰度啦。咁或者你即系如果唔好当嗰度系一个竞技嘅单车赛道咁样去使啦，咁大家一个安全嘅环境咧可以去享受啦。 好啊，多谢晒你，周延明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咁头先倾话咧，就系西贡区议会主席周延明啊，就讲到咧将南隧道咧，同埋系将军澳嘅跨湾连接路咧，今日开通咗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噶？咁我哋又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讲咧呢一条新路啊。咁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喺电话旁边，早晨啊，李耀培。 系，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 早晨你好啊！我寻日咧都见到你去咗试呢条新路，同埋我见到你即系喺传媒嗰度评价话俾75分，点解呢个分数嘅？ 嗱，无疑咧，大家都明白啦。今次将南隧道嗰个工程咧，包括就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咧，其实呢两个工程都系非常之大，即系唔系话普通一条隧道嚟嘅。咁而佢做到一個連貫性咧，包括使到將軍澳嘅居民能夠有一個好大嘅分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住喺將軍澳嘅，我都挨咗咧20年咧將軍澳隧道嘅塞車嗰個問題嘅。咁所以咧就換句説話講，跨灣大橋同埋將南隧道 真係可以幫到將軍澳揸車嘅居民呢能夠使用得更加便利嘅。咁同埋佢嘅工程亦都係做得唔錯。咁換句說話講呢，我就可以咁講呢，就係俾到75分啦。 嗯，咁如果話即係扣咗分嘅嗰25分又主要係喺啲乜嘢位置？ 我諗最主要嚟計呢，因為而家先至啱啱開通咗啦，咁日後有啲要梳理嘅地方啦，包括呢就係話由將南隧道落返去觀塘段嗰邊，即係茶果嶺道嗰邊呢，就好好奇怪嘅。咁嗰個就唔關隧道嘅問題嚟㗎。因為點解呢？好多時你啲隧道一出口呢，就梗係平路啊，或者大路啊，或者等等。但係嗰度呢一落呢就是、一個迴旋處嚟嘅。咁即係話呢一個呢係需要處方有機會就改善。因為點解呢？喺隧道一出嚟落觀塘呢個工業區呢，要經過一出口就有一個迴旋處喎。咁同埋一個迴旋處呢，我哋入咗主幹道之後大概有300碼嘅地方呢，就其實呢就有一個舊式嘅行人過路燈，咁嗰度呢係方便啲行人呢係過路嘅。咁但係會唔會說話講呢，你都諗下啦，因為隧道口一出嚟跟住經迴旋處，咁又可能有擠塞啦，有機會呢經過迴旋處之後呢又有個行人嘅過路燈。咁當然我哋要保障行人要過馬路，即係日後呢條呢都係好多車嘅。咁換句說話講呢，但係一紅燈嘅時間呢，後面出嚟嘅車呢就全部都要排隊啦。咁呢一度呢係咪我哋可以盡快可以改善為一個呢臨時嘅行人過路嘅天橋，係免卻咗紅綠燈，即係免卻咗呢隧道出嚟嘅車呢喺嗰度遇到紅燈要停車。咁呢一啲呢都係需要改善嘅地方。 咁、但係其實你頭先講到茶果嶺，除咗頭先你話到呢一個嘅行人過路處之外咧，我見到唔少人咧都特別關注呢一個位置咧，就話因為譬如首先咧就係佢係由本身由雙線行車咧，就變咗做單線啦，咁所以有機會出現樽頸位，即係有機會會係導致塞車啦。咁同埋咧就係而家都有好多大型嘅車喺度用緊嘅，咁究竟嗰度嗰個嘅車流嘅容量咧係咪做到？咁你嗰個嘅評估係點樣咧？ 嗱，當然即係呢度亦都要分開講，因為喺將南隧道出去茶果嶺道咧，咁隧道出嚟係單線嘅，即係話咧佢因為分流咗一邊就去東隧或者去各樣嘢，另外一邊咧就係落翻去茶果嶺道，咁佢都係單線。單線出嚟咧，其實去翻茶果嶺道係雙線。當然咧，過往咧大家要擔心嘅，因為茶果嶺道係比較少啲人即係過往係少車。兩邊咧都泊曬一啲我哋叫死車或者啲大車，咁而家咧就已經通曬啦，因為已經畫曬雙黃線，咁亦都希望啲朋友咧唔好再喺度非法泊車啦。咁換句説話講咧，嗰段路係可以應付嘅，不過就話係要做得好啲、疏理啲。第一就話將個迴旋處要盡快要改善啦。行人過路燈道係咪可以係用一個臨時性嘅天橋啦？再呢就落到去差唔多呢，即係話喺麗城啊、麗港城啊，又或者落返去觀塘啊、業街個大迴旋處嗰度呢，咁其實過往都好多車㗎，咁嗰度呢都有成三線，咁我就睇唔到呢喺茶果嶺道嗰個負荷。不過當然啦，好似我正話講嗰個要梳理嘅就個迴旋處同埋呢就行人過路燈，咁嗰度無疑呢係會遇到一啲有機會會擠塞嘅。 咁仲有咧，就係大家都會關心啦。究竟喺道路設計上面啊，又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善咧？咁我都見到有一啲傳媒咧，尋日去睇嘅時候就發現啊，譬如將南隧道邊啲分叉路口，佢可能咧就冇講得好指好清楚啊，係咪一個就去九龍東，一個去港島東，另一個咧就出翻九龍？咁可能咧會唔會為道路使用者嚟講都帶嚟一啲嘅混亂咧？同埋如果真係一旦啊，唔係想過海嘅去坐東隧，你有冇啲咩建議俾翻啲駕駛者？ 即係話未行過將南隧道嘅駕車者咧，呢個唔需要擔心啊。咁其實入隧道之前最好自己選定行車線，左邊通常一般咧，即係而家將南隧道咧就落去東隧嘅，右邊咧就落去九龍啦，或者觀塘啊，或者 T 二嗰度嘅。咁換句説話講咧，就算行錯咗都唔緊要。例如我要去東隧，但係咧我行咗右邊線，咁就唔好勉強咧夾硬 cut 翻去左邊啦。咁咧，其實再過咗呢個東隧嘅路口，即係入東隧嘅路口咧， 其實佢都有代替道路嘅，不過咧就遠少少啦，即係落到去迴旋處咧，再靠左咧又可以上翻去東隧。咁所以我哋揸車嘅人咧，千祈咧就唔好話因為 miss 咗個路口擔心停車或者繼續 cut 線，咁咧呢個咧係會遇到咧有機會有意外啦。咁同埋咧係大家如果唔熟路嘅，慢啲，同埋睇清楚嘅路牌。最主要入隧道之前咧，就要睇清楚嘅路牌，就唔好入到隧道之後先至。睇路牌咯， 仲有三十秒左右，即系见到你寻日就话是新路发现隧道入边咧有个内壁反光嘅问题啊，点样影响司机啊，同埋点修正啊？ 咧好多隧道都有嘅，咁但系不过咧，张南隧道系特别显著，因为点解咧？张南隧道咧系一个好多弯里边嘅隧道，包括上斜同落斜位，咁变咗中间嘅照明咧，同埋甚至里边嘅线道位，譬如绿色嘅线道位咧。其实佢就两边就会变咗反光，咁反光咧就变咗揸车嘅人个专注力咧就唔系好够，咁就以为咧隔篱或者左右其实可能有第二条线， 即系呢 个 仲要之后仲要改一改先得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同你倾到咗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天，两个巴士公司是两间巴士公司新设的五条路线，今日起逢平日的繁忙时间行经张南隧道来往将军澳至大埔、长沙湾和尖沙咀等地区。有在沙田翻工的市民趁今日休息专程试搭其中一条新开来往将军澳康盛花远至大埔工业村的96号巴士线，他认为新线可以起到分流作用，可以分散大老山隧道的车流量，不用集中在一条隧道，乘客都会舒适一些。亦都有住在观塘的学生趁今朝不用翻学，专程去到将军澳乘搭行驶新路的巴士线，他认为新路方便到市民。运输处就预计新路段在繁忙时段交通会较为繁忙，运输处在有需要的时候会通知警方协助疏导交通和采取适切的应变措施，亦都已经提醒巴士公司留意乘客需求，弹性调配巴士加强服务。政府话今日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运输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式，跨境货车司机可以直接以点对点的形式前往作业点提货或者交货，有关安排无限额。跨境货车司机只是需要事前通过跨境安系统预约申报，运输处会继续为跨境货车司机在香港口岸进行核酸快检，结果为阴性的司机并且凭粤康码上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内地。当局说为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货运物流，有利粤港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经粤港两地政府紧密沟通之后，双方同意进行优化调整。有跨境运输业界表示欢迎，但是担心业界出现人手荒的问题。乌克兰农业官员说，敖德萨港在当地星期日停止运作，因为发电机未能够启动，但是并没有谷物贸易商考虑暂停出口，预料他们将会继续透过另外两个港口运送谷物。官员又说，那两个按乌俄协议可以出口乌克兰谷物的港口目前局部运作，其中一个可以应付80%的处理量。乌克兰南部的战斗持续，乌方指控俄罗斯在当地星期六在敖德萨发动无人机攻击，虽然10架被击落，但是有5架击中能源设施，大约150万人受到停电影响。至于俄罗斯占领区内的梅利托波尔市，已经流亡的市长说乌军正是反攻当地。 意大利开放港口接收两艘救援船上载住的500多个怀疑非法移民，当中包括多个妇孺。其中一艘救援船获准在意大利南部萨莱诺市靠岸，船上一共有248人，包括84个未成年人。另一艘救援船就获准停靠在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巴里，船上一共有261人，包括93个未成年人。报道话，呢一批船民主要嚟自非洲，都系一个星期以嚟喺地中海获救。巴里嘅卫生部门话，有迹象显示船上有人曾经遭到虐待或者性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8， 日元 136.73，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366， 人民币 6.961，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53，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11 点，跌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3美元，卖出1794.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张南隧道最新嘅情况啦。咁张南隧道咧就通车后咧，今日系第一个工作日啊。咁而家张南隧道一带嘅交通情况咧都系正常，包括埋咧茶果岭道噶。咁讲翻旧嗰条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平时呢个时间车龙咧都好远啦，塞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咁但系咧而家分流咗之后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呀。咁揸车朋友咧，呢两条隧道咧今朝早咧都可以选择嘅。咁就系旧嘅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系少少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新嗰条将南隧道咧，暂时一带交通包括埋茶果岭道咧都系冇问题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口环的沙娃径来回方向近着香港大学何鸿燊体育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接近福亨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清水湾道出返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碧沙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长》，1996年作品，伊达原著。 你以为以我一个人的力量，你拆咗呢埲墙？呢埲墙唔系我起。 姚修令， 而你一直咁唔开心，系因为你俾呢埲墙困死，你冲唔到出嚟。 简伟安领衔主演，12月12日开始，经典重温《长》，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来到港澳全真了， 云集内地、香港、澳门30多位政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回顾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历程当中的贡献和得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2022年12月12日，张南隧道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通车。今日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可点对点前往作业点提货或交货。慈云山谋杀案，女死者父母被捕。埃尔多安分别与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嘅，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咁啱啱嗰节咧，同大家讲到啊，将南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咧，寻日开通。咁究竟今朝早啊，大家翻工翻学个情况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噶。咁啊，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都揾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啊，寻日佢都有去试到呢条新路，有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喺度噶。早晨啊，柯创成。 早晨啊，张凤平，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早晨啊，寻日你去试咗一条新路咧，嗰个嘅体验系点啊？同埋今朝有冇继续留意住呢条新路，可能对于观塘区嘅交通个影响系点咧？ 好啊，我寻日咧就都有去亲身体验一下呢条新路啦。咁咧，寻日系礼拜天啦，其实个车咧车流唔算多嘅。咁啊，但系咧就喺中午时间咧就发生个交通意外啦，就会令到咧就系茶果岭个回旋处咧系堵塞翻去惠业街。咁啊，都經過幾個鐘頭咧，先可以即係疏導到啲交通啦。咁琴日整體係暢順嘅。咁我今朝早咧7点咧已經再翻區咧，係去睇呢一個嘅將南隧道開通咗之後第一日工作日嘅情況啦。咁我見到咧，其實咧好多駕駛嘅朋友咧都係會利用咧新嘅隧道咧係往返港島東同埋九龍嘅。咁就路面情況尚算可以嘅。咁去到茶果嶺回旋處嗰度咧，其實都有警方啊，同埋相關嘅即係政府同事喺度咧，咁就都暫時係保持暢順嘅。 嗯哼，咁你而家見到咧，其實去咗去，譬如頭先你話啦，留意住喺將軍澳嘅居民用新嘅公路出到去東隧嗰度，咁見到嗰個嘅狀況，你話都叫做尚算係暢順啊。但係你會唔會預計可能有一條叫做快啲嘅線路直接去到東隧嘅話，可能遲啲會吸引多啲人去行東隧，咁變相又會為東隧可能帶嚟另類嘅壓力噶咯喎？ 其實今日暢順唔代表往後嗰暢順啦，因為你都明白今日有唔同嘅政府部門喺度，即係幫手做一啲道路管制啦。咁我估計咧，將南隧道咧，稍後咧都會對於將軍澳東嘅居民咧係會經常使用嘅。如果大家熟悉將軍澳嘅話，都知道其實將軍澳東嘅居民咧就分別係有日出康城啦、工業村啦，佢係用新隧道咧往返港島咧，以至乎九龍咧係便捷好多嘅。咁而將軍澳南嘅本身嘅居民咧，佢可能會用翻舊隧道嘅。咁我睇翻咧個實際情況咧，應該咧係會陸續咧係會多人用新隧道嘅。咁於是引起我嘅關注咧，就因為你都知道而家我哋個 T2 幹線咧未全線開通啊嘛。咁好多嘅車咧，佢需要咧去經過茶果嶺道咧，係往返九龍啦，或者上翻觀塘繞道嘅。咁呢個位咧就會出現咗個樽頸位置。就會令到咧，就係我哋嗰個茶果嶺道咧，係會塞上加塞。而茶果嶺道咧，以往咧喺未有增加嘅行車道路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個重型車啦、水泥車啦，都會經過茶果嶺道咧，係出去九龍嘅。咁呢個情況咧，我相信政府嘅同事咧，係必須要再進一步咧，係去做好嗰個嘅研究跟進。如果唔係嘅話咧，另外一個樽頸位咧，就會引起觀塘咧。是大西塞的了。 嗯哼，其实呢你讲到茶果岭道这个位置呢，我都见到不少人都特别关心了。包括即究竟他们那个刚才你讲到就说不同的可能大型车辆都会在那里是停泊或者驶经过的位置之外呢，都有一些线路问题，即譬如是两线变做汇集做一线的时候会出现樽颈啦。其实呢我就留意到政府说在茶果岭有进行扩阔工程和加强打击违泊的。现在你见到可能那個成效是怎樣啊？或者他們做的那個力度是怎樣 呢？我自己觀察呢，政府是做了一些、即是些少的改善工程呢， 係諗住咧係擴闊咗茶果嶺咧部分嘅位置嘅。咁但係佢只不過咧佢係咧喺原有嘅車道情況之下做嘅啫。咁而違泊問題咧，其實佢係透過劃雙黃線去解決嘅。我諗長遠呢啲方法咧，未必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啦。因為按道理其實就唔應該按現時呢個做法咧，將南隧道出嚟嘅車如果要往九龍咧，係應該行 T2 幹線嘅。咁但係佢最遲喺2026年先至即係落成啦。咁所以呢幾年咧，其實著茶果嶺道咧係會飽受好多交通嘅壓力嘅。咁如果單靠劃雙黃線，單靠一啲路口做咗啲讓嘅位置嗰啲咁嘅指示嘅話咧，其實未必能夠全面咧去解決茶果嶺嗰個樽頸位個擠塞情況啦。另外就係入去嗰、那個將南隧道個入口位咧，由兩線變咗做一線嘅話咧，其實嗰度會相對咧係會形成咗咧好多車流咧會排住咧喺後面咧係等入隧道嘅。咁呢個情況都相當唔理想嘅。咁我覺得其實佢應該要盡快咧，短期之內咧係要增加區內泊位去解決嗰個違泊問題啦。另外就話喺現場咧，係需要加多啲清晰嘅指示牌咧，讓駕駛者咧係可以咧係更快咧選擇佢嘅行車路線啦。第三點咧，喺茶果嶺道咧都要落翻啲適當嘅行人過路處，因為我嘅觀察咧見到咧好多都會出現咗人車爭路嘅情況啦，現時。 嗯哼，我剛才你说其实在个茶果岭那个位置呢个挤塞情况可能特别要关注啦，亦都可能是短期同埋短期要做一啲嘅措施，同埋可能长期啲嘅话呢就等緊 T2 嘅干线嗰个落成啦。咁其实会唔会我哋睇返即时少少先，今日下午你会唔会预计放工时间嗰阵可能都会出现挤塞嘅情况呢？ 嗱，我今朝落去现场睇呢尚算可以嘅。咁但我更加擔心咧，就晏晝放工嘅時間咧，因為其實重型車輛同埋水泥車啊，或者嗰啲車咧，都會經過茶果嶺道啦。而我覺得好多朋友喺個觀塘繞道咧，佢會轉入去係違法道，然之後咧經茶果嶺道咧就上翻將南隧道嘅。其實呢個樽頸位咧，就係我更加關心，就係嗰個由兩線變一線嘅情況。咁我估計咧，晏晝放工時間咧，嗰個繁忙嘅時段咧，都係會出現咧擠塞嘅情況嘅。 嗯哼，頭先咧，即係你都特別提到啦，就話要舒緩翻可能成個東九龍嘅塞車問題咧，就有一啲短期嘅措施要做，即係譬如頭先講到話即係係咪行人過路處或者增加泊車位啊呢啲。其實長遠啲嘅話，你嗰個諗法係點樣啊？ 嗱，長遠啲咧，我希望政府能夠咧係一個全面嘅規劃。因為而家咧，我諗俾市民睇到咧，其實係一個斷絕禾蟲嘅情況嘅。我期望長遠咧，透過一個完善嘅規劃咧，可以令到嗰個 T2 幹線係盡快落成啦。咁另外就喺茶果嶺嗰度咧，係應該去到觀塘碼頭嘅位置咧，係應該有一個嘅連接橋咧，可以係去過啟德嗰邊。因為其實而家我諗觀塘對外嘅交通咧，特別係觀塘碼頭呢一段咧，係往啟德咧，我哋就只能夠係睇到去唔到嘅。咁啊，藉住觀塘碼頭將來嘅發展咧，我哋係咪可以係有一個嘅橋咧，係駁過啟德，咁令到咧成個交通網絡咧可以打通咧，就唔會令到咧我哋咧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啦。 嗯哼，咁唔知道听众朋友咧有冇关注住呢一个嘅交通情况咧？有观塘嘅居民可能咧，即系对于开咗新嘅路段之后咧，点样去睇啊？可能会唔会对于观塘嘅交通造成压力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都想问下柯创成啊，其实喺区内嘅居民咧，佢哋有冇同你反映过，即系开咗新嘅将南隧道之后，可能尤其是系观塘嘅工业区啦，因为嗰度嘅塞车情况都系本身严重噶嘛。咁如果好似一旦出现好似寻日咁，一点半左右在这个将南隧道入口茶果岭段开始塞车，一路塞到去伟业街，其实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的。居民有没有跟你反映过这些担忧呢？ 其实昨天发生那个交通意外，其实我不断收到居民的电话和短信，其实居民是很关心那个挤塞情况。昨天最高峰的时候是道涌去到伟业街的，就是观塘工业区的。咁你見到其實觀塘嘅交通一路都被社會各界關注啦。按而家現時嘅路面情況咧，其實係出現飽和嘅。如果將南隧道咧，佢嗰個嘅安排上係有啲落差，以至乎發生交通意外嘅話咧，係會令到成個觀塘咧係有機會咧係出現癱瘓嘅情況嘅。第二點咧，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要全面咧再一次係去評估一下我哋觀塘區個交通狀況，因為你會見到咧，其實隨着市中心重建咧。我哋觀塘嗰個嘅市中心嘅迴旋處咧，其實都好大壓力嘅。據我所了解，佢稍後咧係會增加啲嘅行車道啦。咁但係長遠，我覺得如果我哋係能夠全面去睇點樣能夠將觀塘嘅交通打通去啟德嗰邊， 做到一個即係環回嘅效應嘅話咧，係會咧係有效去舒緩我哋件事觀塘區嘅交通嘅。第二個咧就 T2 幹道咧，我覺得就不能夠再遲於咧2026年啦，因為按而家現時嘅情況咧，如果個 T2 幹線係同步開嘅話咧，其實係有助舒緩啊將軍澳嘅交通嘅同時咧，都可以幫到我哋觀塘區咧係多一條路咧係往返其他唔同嘅區嘅。咁我覺得呢點咧，運輸及物流局咧或者相關嘅運輸署同事咧，係必須要喺開通咗之後咧，係要更進取地去做一啲嘅評估。 嗯，你而家有冇同佢哋跟進過佢哋個評估嘅情況係點樣啊？有冇少少進展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其實喺議會內外咧，我哋都不斷透過唔同方法去爭取咧，政府咧係要重視咧東九龍嘅交通嘅。我好開心地聽到咧，就係其實政府咧都有計劃咧，係會全面咧去再評估一下觀塘區嘅交通情況，特別咧將南隧道開咗之後咧，對於整體交通嘅影響。咁我諗我哋會繼續喺議會入面咧，都同政府去保持密切嘅溝通啦。咁而另外咧，將來觀塘市中心重建咗之後咧，其實都係會增加咗啲道路。咁另外都會將一啲嘅巴士站去重組，咁啊令到咧個道路更加暢順之餘咧，亦都係帶動到咧成個交通網絡咧係完善起嚟嘅。 好啊，唔該曬柯創成，同你傾到呢度先。柯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會嘅主席嚟噶。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講下跨境嘅貨車。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但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關心一下咧跨境貨車運輸嘅問題啦。咁由今日咧凌晨開始啊，即係開始咗噶啦。其實粵港嘅跨境貨車運輸咧就調整為點對點嘅運輸模式。咁即係話咧，佢哋就可以司機啊直接咧就係點對點嘅形式去到佢哋需要去嘅地方嗰度攞貨或者係交貨嘅。咁呢個嘅安排咧就冇一個限額嘅。咁而運輸及物流局咧就講到話呢個措施係為咗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出口貨運的物流，有利粵港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經粵港兩地的政府緊密溝通之後，雙方就同意進行這個調整。是否達到他們所說的目標呢？業界有什麼想法呢？我們立即請你業界和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香港貨櫃車主聯會主席林海達在這裡。早晨，林海達。 早晨，你好。 早晨，你好。首先問一問業界怎樣看這個新安排？ 哦，呢、這個就業界就望穿秋水啦。呢、這個安排咧就係、是、即正正係即我哋同政府同埋內地政府咧反映咗好耐嘅。因為自從三月份開始咧，佢將嗰個點對點咧就改為要中間要揾擺渡司機啊，嗰啲接駁司機就將啲貨啊運上大陸或者大陸落翻嚟咧，咁嗰個成本啊同埋各方面啊嗰、那個安排咧就即係造成都好大困擾啊。咁因為你諗下，原本我哋一架車點對點就可以去到個工廠或者嗰個卸貨點，咁而家要經過三個人或者兩個人咧，先至可以去得到咧，咁嗰個成本啊同埋效率咧就降低咗好多。咁啊，同埋疫情關係咧，佢哋都係即係有個類似配額咁嘅措施嘅，即係你係要攞到一啲喺平台上攞到一啲曲啊或者成咧，你先至可以即係做到生意。咁啊，無形中咧就係即係嗰個貨流咧就大幅地限制咗啊，咁啊變咗即係對嗰個香港嗰個物流業啊，不論你空運好、海運好咧，都係貨倉業啊，全部都係有一個限制，好大限制。咁啊，我相信咧即係 呢九個月期間咧，都已經有部分行業即係同業咧係離場啦，已經頂唔順啦，已經。 嗯哼，咁而家有冇計過咧？話有呢個新措施之後，其實喺個時間成本啊、人力成本上面咧，可以慳到幾多？慳到幾多成左右？同埋即係個運輸係咪我哋譬如需要貨運嘅嗰啲朋友仔嚟講，可以期待係快咗幾多？ 係啦，嗰個其實佢就回復翻去今年三月。停我哋之前嗰個模式咧，即係暫時嗰個安排，咁就基本上我哋嗰個業界咧，之前已經係即係適應咗呢個咁嘅做法嘅。國內啲廠啊，各方面嗰啲接駁點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可以 OK。咁嗰個成本當然可以大幅下降咗啦。最主要除咗個成本下降咧，就係嗰個效率嘅問題啦。即係你而家譬如話我哋一般上落貨嘅。即日就可以即係翻翻嚟嘅啦，即係譬如話十個八個鐘咧，如果係近嘅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即係安排得到。咁但係而家咧，如果你要即係經過三個即係環節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就凍結咧都要即係18-20個鐘頭咧，你先可以完成一條貨運。咁嗰個成本同埋嗰個效率咧係差好遠啊，因為過往咧就是、因為好多嗰個效率。控制唔到咧，即係有啲貨咧就可能咧就用咗船運啊落嚟，咁船運咧你冇辦法，可能要幾日先至可以嚟到香港嗰啲貨。咁你譬如話我趕飛機，我點樣趕啫？趕唔到啊嘛。咁啲客咪焗住要將啲貨流轉去第二度啦，或者用第二啲形式，或者改個生產基地就去處理啦。咁啊，無形中就對香港物流業就造成呢個相當困擾。 嗯，但係 而家佢。佢改返去即係原有嗰個呢，咁我相信即係隨住佢嗰個安排呢，我相信會即係越嚟越寬鬆啦，即係你睇返國內嗰個政策，即係我相信係即係可以有個望到家鄉嘅感覺啦。如果之前呢就係即係睇唔到隧道嘅黎明。 但係頭先你都有講過啦，即係可能喺期間咧都已經有一啲嘅行家可能係頂唔順離咗場㗎啦，咁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從業員可能都有類似嘅狀況，可能都長嘅嗰個工作時間離咗場咯？咁而家點咧？ 這個肯定有打擊，咁希望慢慢恢復啦。因為你最主要就係話你嗰個市場係即係正常翻係去運作，咁你先至可以即係話喂請人啊、投資啊。各方面啊，咁嗰啲都係先至可以即係去運作噶嘛。即係以我所知咧，舊年咧，譬如我哋貨櫃車啊，即係拖頭啊，俗稱咁就嗰個出車率咧，都比前年起碼跌咗一半以上啊。即係嗰個，所以嗰個所謂嘅要求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係要成個大環境去配合嘅。即係咁，所以今次咧，雖然就係即係肯定對業界造成咗打擊噶啦，咁就但係希望佢盡快可以復常咧。就希望即係可以我哋幫到業界手，或者係即係個成個物流業咧，就去復甦。咁就長遠嚟講咧，我最希望咧就係政府咧，即係要經常咧檢視翻咧，即係我哋就不論係跨境車好啊，或者其他物流業各個環節咧，係即係要適度地有啲政策去安排，或者係去扶持先得。如果唔係咧，我哋而家嗰個即係貨櫃港嗰個排名啊，持續都下跌嘅，咁啊，即係每一個環節都有影響咯。咁啊，希望政府盡量幫啲手，諗下啲方法幫下業界。 有冇話業界而家最期望政府可以做到啲乜嘢幫到你哋手？ 呢一個其實同佢通到關都好大嘅幫助㗎啦。咁但係即係長遠咧，其實就有好多環節嘅。咁譬如最近咧就講開中地嗰啲啦，收地咁。就令到即係話好多貨倉面臨一個即係結業嘅可能性啦。咁即係嗱，而家你調翻轉，你開放翻個關口，咁可以點對點有貨嚟啦，但你冇倉庫去處理咧，咁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啊！咁我諗政府都知嘅呢樣嘢，希望佢即係盡快可以安排到。 嗯，頭先你都講到咧，話即係嚟緊都需要可能慢慢復甦翻啦個成個行業。有冇話你哋有啲吸引人手嘅方法啊？同埋預計可能需要幾長時間先至能夠復甦到咧？ 這個都係我覺得好講自由市場嘅，你有貨嘅，咁你就即係以我哋香港即係不嬲嗰個效率啊。即係人嘅腦筋啊，咁冚冷都係好容易就即係適應到。就最緊要咧，我哋可以即係重拾翻嗰個步伐，個貨源有咧，我相信呢個唔難嘅嚇。即係呢個我哋即係從來咧，我覺得香港面對嗰個問題去處理個方法咧，都係 即係好有效率嘅呢、這個。 嗯，問翻少少咧，頭先就講到呢個新嘅點對點嘅安排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實際操作上面嘅要求嘅，譬如就係、要係個司機咧喺事先咧就通過咗跨境安嘅嗰個系統去預約申報啦，同埋咧都係要喺香港呢邊同埋喺內地嗰邊咧都要做一個核酸嘅檢測嘅。呢啲咧係咪都即係業界大家都好清晰知道點樣做，或者都習慣咗噶啦？ 啊，呢、這個其實呢個模式喺未曾即係封之前咧，封關之前咧，其實都一路運作緊嘅，即係都暢順嘅。咁當然都會間中會有啲問題會出現啦，但係整體咧，業界對嗰個安排咧都好熟悉，咁亦都唔算啦，即係太過嚴苛啦。即係你喺即係而家咁嘅疫情嘅環境下，咁但係我相信隨住個疫情一路淡化咧，我相信嗰個安排會陸續都可能會放鬆嘅。我相信 嚇。嗯，你有冇期望有啲乜嘢仲可以再放寬啊？ 咁就當然希望嗰個成個運作係即係持續去寬鬆啦，即係譬如話喂點對點之外嘅，咁嗰個司機去安排佢哋上落嘅時候做檢測啊，各方面嗰啲嘢就可唔可以慢慢就係即係譬如話兩邊檢，會唔會係一邊檢咧？咁去到每個地方嘅時候，那個司機可唔可以即係話放佢哋有啲適當地方可以即係話食飯啊，去洗手間啊咁樣，即係呢啲。我想是人性化啲嘅，我想应该迟早都可以即系做得到嘅。 好啊，多谢晒你，林海达，同你倾到呢度先。 云同埋干燥，早晚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中期天气相当清凉，多云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铭熙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将军澳蓝田隧道和跨湾连接路昨日首日启用，适逢星期日早上车流较小时，公路交通畅顺，但下午大约1:30起，位于茶果岭道的隧道九龙入口出现挤塞，至下午3:30，茶果岭道回旋处和蓝田交汇处交界发生私家车相撞交通意外，运输处一度呼吁驾驶者改用将军澳隧道。记者同资深驾驶培训导师寻日试驾相关路段，发现至少有5大道路及指示牌问题，其中包括将南隧道九龙入口由茶果岭道回旋处驶入蓝田交汇处时，行车线由双线变单线，容易造成樽颈位。运输处估计未来2-3个星期交通流量变稳定之后，相关路段的设计容车量会足够应付将南隧道车流。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已经同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达成原则共识，跨境货车司机不需要任何接驳，可以直接点对点提货或者交货。运输及物流局昨晚公布，自今日零时起，粤港跨境货车运输调整为点对点运输模式，跨境货车司机可以直接以点对点形式前往作业点提货或者交货。有关安排无限额，只需要事前通过跨境安系统预约申请。运输署会继续为跨境货车司机在香港口岸进行核酸快检，结果阴性的司机凭粤康码上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内地。商报报道。 信报报道，内地上星期推出疫情防控新10条之后，单日新增的染疫人数持续下降，但多个城市医院的发热门诊近日就大排长龙，包括退烧药、抗原试剂盒等成药同产品在市面脱销。在北京市朝阳医院，有市民投诉排队应诊时间长到超过5个钟头。而星岛日报就报道，本港近日再掀起止痛退烧药扫货潮，估计是寄回或者带回内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呼吁市民无需过度反应购买药物。分别信报和星岛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慈雲山慈樂村昨日發生倫常慘劇，一名有腸疾病和不良於行需要他人照顧的女子昨日凌晨在寓所受傷昏迷，送院搶救不治，警方在單位檢獲鐵錘和染血衣物，案件列為謀殺，拘捕死者同住的70多歲父母，案件動機仍然有待調查，據了解事件或者和照顧壓力有關。社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有關家庭並非社署社工跟進個案，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認為，當局有需要全面的照顧者統計，找出社區隱形個案，以對症下藥同埋調撥資源。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天文台預測今個星期六開始天氣顯著轉冷，星期日跌至最低攝氏10度。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話，全球流感活躍程度上升，北美洲同好多歐洲國家已經提早進入流感季節，唔排除本港隨住天氣轉冷，亦都會提早喺今個月底進入流感高峰期，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近日社會房屋企業要有光推出最新的青年光房計劃，向短期貧窮青年以優惠價格提供住屋，幫助他們向上流動。計劃首階段希望籌集10至20個私人單位，提供一共40個名額，月租平均大約是2000多元。目前已經找到3個單位提供12個名額，已經有8個人入住。農曆新年之後會有2個單位可以提供。《東方日報》報導。 在石屏方面，商报时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话，已经同内地达成共识，放宽跨境货运限制，跨境司机过关后可以直接点对点提货交货，不设限额，只需要事前申报。时评话，希望特区政府再接再厉，根据疫情风险同安全趋势变化，继续同内地保持密切沟通协商，争取能宽则宽，稳步迈向全面通关。商报时评。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還未到全面放棄防疫的階段，通關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穩步推進，防疫亦都要因應風險精準調校，更重要的是香港仍然有10多萬長者一針都未打，是當前最大的風險，防線不能夠說撤就撤。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內地早前推出新10條，部分比香港更加寬鬆，港府官員說不同地區難作比較，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前日發文建議取消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強制檢測公告、學校的每日快測以及0+3等5大防疫措施。政論說，政府正在慢慢修正，但是救市如救人，再不加把勁就會失救。《東方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國家主席習近平完成沙特阿拉伯之行，為中東國家提供美國以外的選擇，中方提出以人民幣結算石油產品備受關注。社評說，這是符合中亞發展的邏輯，前景樂觀，亦都勢必觸動美元霸權這個美國核心利益，非常敏感而且錯綜複雜，中國和中東國家必須小心部署，穩重而行，才能夠趨吉避凶。《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以及将南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车多，龙尾喺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马场，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里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话说有个细路女见到佢 auntie 剪短咗头发，就问啦 ：auntie， 点解你要剪短头发啊 ？auntie 就话预打你啊嘛。细路女就好惊咁问：点解你要打我啊？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12月12日，张南隧道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通车。今日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可点对点前往作业点提货或交货。慈云山谋杀案，女死者父母被捕。埃尔多安分别与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去跟进一单啊伦常嘅凶杀案啦，咁同埋咧背后嘅一啲涉及到照顾者压力嘅问题啊。咁喺12月11日星期日嘅凌晨啦，咁喺慈云山咧就发生咗一单嘅伦常凶杀案嘅。黄大仙警区嘅刑事助理指挥官刘家豪咧就话，死者有长期病患，行动不便，患病至少5年，需要父母照顾。案件嘅动机咧仲喺调查当中，警方之后就拘捕了死者嘅70多岁嘅父母啦。咁两个人今日就会系提堂噶啦。而今日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都会讨论加强支援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嘅议题。咁劳工及福利局喺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入边就讲到，将会喺出年10月开始，将喺4项关爱基金下面嘅一啲经济嘅援助计划就会系恒常化啦。咁就系有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啦，同埋咧系为低收入残疾人士提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嘅试验计划嘅。咁、那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如果一旦系有啲即可能照顾者压力嘅问题，系可以揾边一个求助咧？我哋详情咧就同一位嘉宾倾倾啊。电话旁边有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啊，狄志远。 系早晨，张凤平，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今朝咧见到你即系寻日做明报访问啦，都讲到就话，其实有阵时可能遇到呢啲照顾者压力嘅问题，长者又未必识得寻求协助。其实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翻政府或者长者们 咧？首先我哋欢迎政府喺施政报告里边咧，即系加强咗即系照顾者服务嘅，包括啲经济嘅支援恒常化啦。增加咗啲暂托服务啦，同埋有一个一站式嘅资讯平台啊，等等等等咁样。咁作为起步咧，我哋都觉得欢迎嘅。但好明显咧，呢个嘅施政报告里边提出嘅改善咧，系同我哋民间嘅声音咧，仲有好大嘅距离嘅。咁、譬如好似近日嘅个案咧，嗰个照顾者咧系一个长期病患者。而家政府个照顾者咧比较集中咧系讲残疾人士啊。或者是長者啊咁樣，咁其實照顧者範圍係好闊嘅，即係好多嘅照顧者嘅需要咧，喺施政報告裏邊啲嘅工作咧，未必係針對到佢哋咯。咁特別咧係一啲社區嘅支援嘅，咁即係當然啦，政府就即係喺嗰個即係經濟支援恆常化啦，有3000元啦，咁但係唔係有錢就解決所有問題嘅，因為咁嘅世界容易做啦。咁算你俾咗錢嗰啲，譬如啲照顧者。可能佢生活條件好好改善，有啲改善，但係佢要有啲服務先係重要噶嘛。咁而家咧，坊間好多嘅支援服務咧係非常之不足嘅，咁所以呢個 呢、這個咁我哋今日立法會一定會跟進啦，同埋我哋都會希望政府進一步改善方面工作。 嗯，其實不如分兩個階段講啦，即係喺個現金嘅嗰個嘅支援啦，同埋啲服務支援咧呢方面，譬如頭先講到話現金支援嗰度咧，就主要都係咪集中緊喺低收入嘅家庭護老者，同埋即係可能長者啦，或者係照顧殘疾人士嘅嗰一啲照顧者咧？咁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話啊，對於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其他有需要嘅有咩類別嘅照顧者，可能我哋係忽略咗嘅咧？其實而家呢一度，你覺得做成點咧？ 嗱，所以因為照顧者嘅定義同埋理解咧，政府就比較窄嘅。我哋睇嘅照顧者比較闊啲嘅，譬如話有啲長期病患嘅嗰啲照顧者咧，長期病者而家講緊20多萬，咁啊殘疾人士有20多萬，咁你講緊淨係呢兩條數加埋，都講緊40多萬嘅人口咧。而呢啲嘅即係被照顧者咧，咁佢嘅家人咧都承受好大嘅壓力。咁而家你話啊，恆常化啲服務咧，即係講緊10,000+嘅一個增長。咁同個實質嘅需要咧係好大。咁正如張鳳平你講咧，而家嗰個照顧者嘅嗰個津貼咧，係主要係殘疾人士同埋長者。咁今次嘅長期病患者嘅照顧者嘅需要，咁似乎就每一方面冇具體安排啦。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咧，照顧者除咗係啲殘疾人士啊，或者係老人家之外咧，好多家庭咧都有一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嘅，嗰啲嘅家長壓力都係好大。喺方面嘅照顧喺呢方面嘅支援咧，喺政府嘅照顧者理解咧，呢啲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嘅家長咧，係冇呢方面嘅考慮照幫佢哋嘅。咁呢啲都係睇到即係個政策上仍然係同社會上嘅需要有一定好大嘅落差。 嗯哼，咁如果睇個現金個津貼額咧，即係由每月嘅2400加到去3000元，咁啊呢個加幅又係點樣咧？同埋嗰個嘅即係邊一個有資格攞啊？喺嗰個資格嘅嗰個問題上面，你哋有冇啲咩建議咧？又 我哋希望嗰個定義可以拉翻闊啲嘅，因為而家有個比較嚴謹嘅審查，其實佢個方向係比較扶貧嗰方面嘅，即係話佢喺扶貧方面咧，就除咗呢啲照顧者係多咗嘅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呢個現金生活津貼啊，幫佢哋，因為係有一個扶貧嘅角度去考慮問題。咁但係除咗貧窮嘅家庭之外，其實好多邊緣嘅貧窮嘅人士咧，其實嗰個家庭嘅壓力都好大。咁平時生活已經好拮据啦，仲要我用好多嘅精神時間或者去資源咧，係去幫助我哋嘅即係屋企嘅家人需要照顧咧。咁呢方面係需要係好大。咁所以能夠有資格去嗰個嘅攞資嘅資源咧，嗰、那個嘅那個對象定義咧，我都可以拉翻闊啲，真係以照顧者嘅需要為本考慮，唔係咧我有扶貧嘅方向考慮。第二個問題咧，而家佢就2000多元增加到3000元，咁無論如何我哋都係歡迎嘅。但如果實質嚟講咧，你俾咗佢高齡津貼有3900多元咧，咁亦都係有個距離嘅，會唔會我哋睇齊慢慢進一步咧？譬如話下半年開始咧，將個現金支援咧又可以提升少少，咁實際咧係幫到多啲照顧者嘅需要。 嗯，頭先都講到話喺一啲服務或者非金錢嘅支援上面啊，咁究竟嗰個嘅做成點啦？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可能係照顧者咧嗰個定義係可以再闊啲嘅，照顧無論係長者啊、殘疾人士啊，或者長期病患啊、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啊嘅小朋友啊等等，其實都可能係照顧者。其實而家呢方面，譬如係喺非政府組織啦，或者政府對佢哋嗰個支援啊，社區嗰、那個。个嘅服务上面其实有啲乜嘢嘢够唔够嘅咧？ 嗱，你话社区上系咪零照顾者服务咧？我哋又唔会咁讲嘅。但系好多服务都系附设喺一啲嘅现有服务里边嘅，譬如话残疾嘅服务里边咧，佢会加一啲嘅照顾者嘅需要嘅一啲嘅支援服务，譬如老人院咁，如果有位咧，就可唔可以啊俾啲佢哋咧？照顧者嘅需要咧，係有啲暫托服務，即係附設喺現有服務一啲嘅即係一啲修訂上嘅安排。但係而家我哋嘅支援服務咧，係冇針對照顧者本為本嘅服務，即係照顧者為我哋嘅主要服務，從而咧係令到佢有啲即係社區嘅支援。而家服務咧就係有個被照顧者，譬如老人家、殘疾人士喺個服務當中咧，你咪加設少少，係幫到啲照顧者。咁呢個咧係當然係好大嘅不足啦。咁施政報告咧係有講到咧，話提供一個一站式嘅資訊平台， 即是话咧喺网上咧，你有个平台咧，你可以睇到而家咩服务啊，或者供求情况系点样啊。咁但系呢个咧系唔足够嘅，因为好多长者或者一啲朋友咧，未必识上网去寻求呢啲资料啦。第二嘢，如果你唔够服务上到去，其实今日都冇嘅，又点帮到佢哋咧？咁所以我就好强烈要求咧，总咧系社区。在你社區層面以照顧者為本的支援中心，這個是一站式的，即使我簡單來說，譬如我是照顧者，我面對很多壓力，包括我照顧的老人家、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特殊需要 的小朋友，我有壓力有困難，我就懂得落到這個社區中心。這個社區中心裡面有社工或者護理人員，是以個案經理模式，即是說看到他的實際情況，而是因應的需要，是一個即是展台的服務給他的。可能中心裡面有些服務，譬如說情緒資源支援啊、培訓啊，或者是有些暫托式服務。好啦，中心裡面沒有呢，他都可以幫他轉介一些另類服務，而令到個服務的照顧呢，是因為很多照顧者他不懂得去找服務的嘛。現在個案經理呢，就幫他去串聯一些服務呢，來幫到他。那現在呢暫時沒有的。有啲咧試驗計劃做緊，但係覺得已經係睇到啲成效咧。點解政府唔撥撥啲資源喺啲區域裏面咧成立呢啲咧以照顧者為本嘅支援中心啊，亦都提供埋咧24小時嘅熱線咧，係幫助有需要嘅人咧隨時提供一個緊急嘅援助啦。 嗯，你講到嗰個24小時熱線咧，其實都見到勞福局啊交俾立法會嘅一啲文件入邊講到咧，就話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24小時嘅照顧者支援專線，咁就係提供一啲有關社區支援資訊嘅一啲最新嘅資訊啦，或者即時資訊啦、輔導啊等等啊呢啲。咁不過咧就預計出年第三季投入服務嘅。咁其實是不是都可以即應到剛才你說的需要呢？還有明年第三季這個時間你又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些安排很簡單，因為24小時支援服務香港有很多，譬如長者又有或者其他救援的服務呢，其實都很簡單。我相信你找一個非政府組織去做這件事，我相信短期內已經可以運作，不過可能就是政府的程序啦，又要招標啊，又要怎樣投標等等，這些就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啦。但我仍然去到個位咧，就係話你呢個24小時係其中個附設服務，唔係一個主流服務。因為你而家呢個24小時，你能唔能夠即刻馬上提供服務俾佢啊？嘛，譬如我有一個老人家，我照顧個小朋友，好大壓力啦，我打電話落嚟，喂，請你馬上嚟幫我，或者提供服務俾我。咁個24小時嗰個資訊服務係一個資訊性嘅啫，佢可能話咧，你去揾嗰個啦，揾嗰個。如果我是附設一個社區的中心環境裏面，我們馬上可以派出我們的團隊，包括社工、醫護人員，就上去那個屋企裏面同佢幫助佢，即時解決佢危急上嘅需要。咁呢個先至係配合服務裏面嘅24小時嗰個資訊，就唔係話俾個資訊佢或者俾啲意見佢，佢哋係需要直接嘅服務。我諗呢個重要一啲。 明白，多謝曬你，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狄志遠係社會福利界的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同大家關心一下另一個嘅話題啊。咁啊最近咧就都見到話有啲止痛退燒藥又出現缺貨嘅情況啦。咁部分藥房啦，同埋個人護理店咧，有一啲就冇得賣啦，有啲咧就有限購嘅。咁嗰個情況係點嘅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同我哋傾傾啊。早晨啊，張德榮。 早晨，早晨。 早晨啊，其實幾時開始啊？大家又即係開始買個退燒藥，同埋可唔可以同之前第五波啱啱開始嘅時候嗰個情況比較呢？ 如果同第五波嗰個情況比較，而家係比較好啲嘅，就冇以第五波開始嗰陣時候大家搶購得咁犀利咯。即係以往嚟講就真係大家如果係要買某個品牌嗰個藥物咧，我諗第一日都已經買到斷曬市咁滯啦。咁但係而家仲有部分嘅藥咧係可以買到嘅嚇。 咁你又點樣理解？即係可能大家可能都多咗人買，同埋有部分嘅藥房都冇得賣。其實係大家有咩心理？有冇話問過？ 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嘅認識之中咧，就係某個品牌嗰個名咧，就佢哋又去買呢一隻品牌。咁你知如果係咁多人一齊去買一個品牌嘅話咧，咁佢個貨供應量咧就始終有限嘅。咁所以大家好多時就話會見咗去到買唔到某個品牌，但其實亦因為撲熱息痛咧，其實有好多其他廠係可以代替。 咁啊，工廈亦都係一樣，不過大家就話係聽到或者係個認知上對呢只比較熟悉，個個都揾呢只，所以就比較難買到咁解嘅啫。 咁而家即係你了解到市面上可能個缺貨嘅情況係點樣，同埋即係大家經歷過第五波明白啊，補貨嗰個嘅時間係需要幾耐？誒，夠嗰個供應又係咪穩定咧？你哋嘅理解係點啊？ 自第五波開始，即係差唔多市面上全部賣曬某個品牌之後咧，佢嘅供應量都唔係話太穩定嘅，即係唔會好似我哋平時叫貨譬如我哋要十盒，咁佢可能得個三四盒就俾到我哋，咁亦都係話個送貨嘅時間亦都會比較長一啲嘅。咁但係其他代替品咧，嗰啲就冇影響嘅。 即系呢、這个可能俾唔足货嘅情况系由第五波开始已经系咁样啦。 系啊，因为我相信啊，因为我自己嘅认知咧，就话佢哋每一个地区嘅供应量一年就已经有一个计划噶啦。咁如果系话定咗之后，要可能要等出年先至可以再调整咁样嘅吓。咁、变咗系话某个地区突然间缺货咧，佢都好难喺第二个。某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再調過嚟香港。 如果你咁講，即係話而家已經缺貨嘅嗰啲藥房，其實好難係補充翻個供應嘅喎。 呢、這個即係要揾翻代理商再傾啦，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向佢哋落貨，咁佢俾到幾多就係由佢決定俾到我哋咯。 咁日都見到咧，即係可能就係呢只牌子嘅嗰個嘅退燒藥咧，即係止痛退燒藥咧，比較係受歡迎啦。所以都見到啲鋪頭就將佢哋都係拆開嚟賣，即係可能一大盒嘅嗰啲就拆翻做散裝出嚟賣啦。你又留意到嗰個情況係咪都常見㗎？ 可能是為了大家即係方便啲，可以買得到有少量嘅藥可以嘅，但係屋企做一個儲備啦。咁亦都有我哋都知道有部分會係咁樣拆開嚟賣嘅。咁但係呢、這個我諗都係一個權宜嘅辦法嚟嘅啫，係啊。 咁其實之前市民都試過啦，第五波嘅時候，其實你留意到即係可能呢、這個嘅消費者咧，佢哋係咪都係有呢個習慣，佢哋都可以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去分散咁樣買咧？ 只要係話同佢買之前同個顧客講，即係希望大家多啲人都有藥物可以喺買得到嘅，咁佢哋都願意嘅。 好啊，多謝你啊，張德榮，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啱啱咧就同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傾過，講到咧最近喺市面上面啊，某一隻嘅牌子佢嗰隻止痛退燒藥咧又再出現缺貨情況，你哋有冇留意到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鐵路同主要幹道連係市區同新發展區。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天，两间巴士公司新设嘅五条路线，今日起逢平日繁忙时间行经张南隧道，来往将军澳至大埔、长沙湾同埋尖沙咀等地区。有喺沙田翻工嘅市民，趁今日休息，专程试搭其中一条新开来往将军澳康盛花园至大埔工业村嘅96号巴士线，他认为新线可以起到分流作用，可以分散大老山隧道的车流量，不用集中在一条隧道，乘客都会舒适一些。亦都有住在观塘的学生，趁今朝不用翻学，专程去到将军澳乘搭行驶新路的巴士线，认为新路方便到市民。运输处就预计新路段在繁忙时段交通会较为繁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86， 日元 136.8， 瑞士法郎 0.936，加元 1.367， 人民币 6.961，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52，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32 点，跌68点，港金报 16,650 元，升了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2.28 美元，卖出 1,793.0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将军澳隧道以及张南隧道嘅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莎白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就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一段车多，而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都系多车噶。呢边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2月12日，张南隧道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通车。今日起，粤港跨境货车司机可点对点前往作业点提货或交货。慈云山谋杀案，女死者父母被捕。埃尔多安分别与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局势。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9翻返嚟千禧年代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咗张南隧道啊，张南公路咧开通咗啊，寻日咁啊，今朝早嗰个嘅翻工翻下个情况大概系点啦？同埋咧喺譬如喺西贡区议会啦，或者观塘区议会点样去睇嘅？咁呢条呢一条嘅新公路开咗之后，对市民大家有啲咩影响咧？可以打你1872311嘅。我哋今日咧电话旁边仲请嚟运输处处长罗淑佩同我哋倾倾呢个话题。早晨啊，罗淑佩你好。 早晨，凤平你好。 早晨， 处 长。 早晨，各位 听众。系啊，头先问你啦，嗱呢两日咧，即系呢条新嘅公路通咗车啦，你哋点睇嗰个嘅人流车流嘅情况啊？ 大致上嚟讲系畅顺嘅。琴日咧同大家分享少少个车流数字，我哋咧一个星期前12月4日咧，当喺将军澳出九龙咁先算啦。其实我哋大概系32,800车到啦，整日。咁咧就琴日嚟讲咧，两条隧道加埋咧系去到42,100车噶啦。咁啊，九龙入将军澳都差唔多，仲多少少添。可能大家都试新路啦。咁亦都系大概有多咗10,000左右啦，8,000到10,000左右嘅新嘅车新增车流。今朝早嚟睇咧，我有两个钟头嘅数字，咁就同平时个数字系相若嘅。咁但系6:00到7:00咧，嗰、那个出九龙嘅车流咧系稍微轻微少咗100架。但是到7:00到8:00呢就多返啦，多返200架。可能大家都好似昨日特首讲啦，或者可以瞓眼啲啲咁多，咁然之后就去行新路啦，或者係将军澳隧道呢，其实今朝嗰个车流嘅情况呢都係比平时有改善嘅。因为譬如平时我哋大家听交通消息呢，将军澳隧道大概可能龙尾2公里去到单车馆交通挤塞，一般都听到呢啲嘅消息啦。今朝早嚟讲咧，个龙尾就大概0.8公里，就去到电话机楼。 咁、那個交通情況咧就唔係擠塞嘅，係多車啫。咁大家都可以參考嘅。平時我哋如果話兩公里去到單車館，將南隧道未開之前咧，將軍澳隧道喺繁忙時間朝頭早嗰、那個行車速度大概每小時得十公里嘅啫。今朝早嚟計咧。我哋而家嘅观察呢，其实嗰、那个行车嘅速度喺将军澳隧道呢係可以快平时两三倍，去到最快係30公里。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改善。因此我哋唔係单单只多咗一条新嘅隧道俾市民享用，而係喺旧嘅将军澳隧道个塞车情况呢，我哋现时睇嚟呢应该係有改善啦。 嗯，咁其实而家运输署系咪都满意呢一种嘅分流嘅作用，同埋有冇话除咗头先讲咗啲车流量啦，咁有冇见到嗰个分流嘅作用系点呢？即係有几多车可能系用緊新路，几多车仲系用緊旧路？ 我哋永远唔会满意嘅，我哋永远都系力求做到最好嘅啫。咁但系咧，我哋见到有个分流作用嘅。今朝早嚟计咧，我而家暂时睇到咧，大家仍然都系用翻将军澳隧道系比较多嘅。我头两个钟头嘅即系观察所见，行新隧道嘅咧，大概可能系四分一嘅车左右，或者四分一到三分一嘅车，咁就唔系好多。咁呢个正常嘅。一般嚟讲，我哋开新路咧，大家可能亦都要适应一下啦。大家亦都要观察下第一日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就琴日下昼传媒有啲都报道话茶果岭回旋处塞车、哦、大塞车添、哦、有啲讲到，我都想讲一讲嘅。因为呢琴日呢我哋係见到嗰、那个有个小嘅交通意外喺茶果岭回旋处入将军澳方向。咁就大概係四点钟嗰度发生嘅。咁而啱啱四点到五点呢呢两个小时呢我哋讲緊入将军澳的车辆呢其实亦都是我们昨天的整个周日的最高峰的时间是有超过3500架车呢每小时呢是在那个时候入将军澳比平时是要多很多的平时我们是2000多架的。那所以很多人呢应该是去试新路了。那亦都因为这个情况呢就变了有一个塞车。那但其实呢塞车比較犀利咧，那個情況係好短暫，同埋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哋一般嚟講開新路咧，都係會揀選一個放假嘅日子，而唔係即係大家要翻工翻學嘅星期一啊咁樣。就係我哋有啲咩小嘅 hiccups 啊，小嘅即係問題，我哋可以處理咗佢。咁小問題我哋琴日見到有兩個嘅，一個咧就係仍然都係個茶果嶺迴旋處嗰度咧。之前嘅茶果嶺道呢其實係會有一啲違泊嘅情況嘅，直至今朝其實都有。咁我哋加強執法，警方嘅同事呢今朝早已經拖咗一架車㗎啦。咁另外呢就已經係我大概半小時前嘅數字呢係已經發出咗15張嘅即係阻礙交通嘅定額嘅告票。咁而呢15張之中呢有絕大部分呢其實係貨車嚟嘅。咁我估呢我就真係呼籲要作業要即係處理貨物嘅駕駛人士呢，你們真係要緊守我哋嘅交通規則，千祈唔好呢係阻礙到我哋嘅茶果嶺道。咁呢個一個啦。另外我哋琴日呢自己喺度一路監察呢，我哋其實見到有一個情況，就係將軍澳隧道九龍出口臨近個巴士站之前呢，其實大家好似好猶豫呀，想成日想轉線，好多車都喺嗰度轉線，其實係唔需要嘅。咁我哋懷疑可能因為有個路牌呢是讲回旋处那里呢是会有两个方向去茶果岭和去九龙东，大家就好担心，于是呢就觉得我应该要去转线啦，咁其实就不需要。因此我们漏夜呢加了一个可变信息指示屏，就讲往九龙无需转线，因为其实我们地下有 marking 的，不过大家可能新路没那么熟悉。另外呢我们就漏夜画了双白线，就大家呢千祈就唔好橫越雙白線，千祈唔好越過雙白線，因為你行錯路最多係兜個圈啫。但係雙白線呢我哋畫得呢一定係有個安全嘅理由，咁如果大家即係喺權衡之下呢，就千祈唔好橫越雙白線啦。 嗯，咁聽到處長呢都話留意到兩個小問題呢，其實都積極跟進當中啦。咁去到今日可能就即係今朝早就係路面暢順啦。咁如果今日放工嘅嗰個繁忙時間又會點呢？因為頭先你都特别提到茶果岭道嗰个违泊嘅情况啦，我都见系观塘嘅区议会主席柯创成都好担心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即系会唔会你点样预计咧？今日放工个繁忙时间会唔会塞翻入去观塘咧？ 是我其实呢在张南隧道和回旋处未通车未使用之前呢都跟观塘区议会部分朋友呢都有去行过的。咁主席那日呢就我未见到他呢，但我愿意呢跟他呢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看看怎么去改善。但是实际上今晚来讲呢我们是要金睛火眼及实的。不过呢同朝头早的通车那个情况相比呢，因为朝头早大家都是赶一两个钟头要出来翻工啦。夜晚黑翻去嘅时候咧，嗰段嘅繁忙时间咧，嗰、那个弹性会稍微大一啲嘅。咁相信咧，第一市民可以即系调节啦。第二咧，我哋就、那个违泊，我哋系一定会严厉執法噶啦。吓、呢个我呼吁所有驾驶人士，查果岭道以后咧，个违泊一定我哋系会严厉執法嘅。咁出入查果岭道咧嚟讲咧，如果隧道我哋系冇意外嘅话咧，照计我哋入将军澳线咧，我哋系有一定嘅把握嘅。当然如果有意外，我哋联同警方会尽快去有特别嘅应变措施啦。另外我哋会睇住啲灯位嘅情况，譬如喺伟业街啦、伟发道啦嗰度，我哋都会睇住係譬如丽港城过嚟嗰啲嘅交通灯嘅调节会唔会需要校得快啲定抑或慢啲啦。另外我哋呢其实喺茶果岭道跟住去到伟业街、伟发街上返去观塘绕道嗰度呢，我哋做咗一个左转嘅专用行车道嘅。咁今朝我哋嘅观察呢，嗰度都系即系相当有效发挥咗个功能，就系喺张南隧道出嚟唔系过海，但系系上去观塘绕道嘅车呢，用嗰个左转专用嘅行车道呢就可以疏导到。咁我哋会继续睇下有啲咩改善工程可以做呢。譬如上个礼拜我哋同区议会去倾嘅时候，去睇嘅时候亦都见到有一啲嘅行车嘅位呢，其实亦都会有可能有市民要过马路，譬如丽港城嗰边嘅市民要过马路，或者茶果岭嘅市民要过马路，我哋点样可以既安全但係又俾到方便佢哋，咁我哋就会短期内希望亦都可以有啲新嘅措施可以出到嚟啦。 讲起建议方面呢，头先我哋分别同过柯创成啦同埋汽车会会长李耀培都倾过，佢哋都有啲唔同意见，睇下运输署点睇。咁第一呢就係柯创成呢就话其实要去解决嗰个违泊问题，除咗系加强執法之外呢，会唔会系增加嗰个泊车嘅位置啦？咁呢啲睇下有啲咩谂法啦。同埋头先咧，你讲到话，譬如喺啲行人路嗰度啊，咁啊李耀培咧就话到，离开个茶果岭近住油塘回旋处冇耐有嗰个红绿灯，咁就好容易积咗啲车龙喺度嘅。咁佢觉得嗰度人流比较少，会唔会考虑下取消交通灯，可能换做一个临时嘅天桥嘅？咁呢啲有冇得谂咧，处长？ 首先增加泊车位嗰度，如果系讲紧即系私家车嘅泊车位咧，咁我哋有位，我哋当然可以加落去啦。但系我哋，譬如我头先都讲，今朝嘅15张告票里面咧，好多系货车嘅，其实私家车系占少数。咁嗰度咧，我知道嘅，一落去睇嘅时候，见到有一啲即系从事呢个鱼嘅，即系批发零售嘅一啲地方，主要系批发嘅一啲嘅铺头。咁佢哋系有啲车咧系要喺度作业，呢、這个我明白嘅。我哋亦都咧特登系有一个停车湾咧系划咗出嚟。咁其实如果佢哋喺翻个停车湾里面去作业咧，就冇問題，亦都唔會阻到我哋茶果嶺道嗰兩條嘅行車線。但係如果佢哋係越過咗個行車彎，有時甚至係即係所謂 double park 嘅時候咧，咁就成為一個大啲問題。如果能夠有附近揾到泊車位，我哋會做。不過我哋相信，如果係因為個作業需要咧，其實都係好需要咧，可能啲附近嘅店家啊，佢哋可能有啲協調啊，或者啲師傅咧比較謹慎一啲。我知道警方咧亦都同佢哋有好多聯繫嘅。咁至於加條天橋，嗰度咧，我哋会详细同柯议员咧去倾一倾，睇下边啲位置。咁当然啦，加天桥就算系技术上可行，或者系交通上有需要要做咧，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我哋睇睇即系首先系咪做呢个工程啦？第二就系喺未有呢一个工程之前，其实有冇啲咩改善措施都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咧？咁我哋会同观塘区议会啦，同埋居民嗰边咧，系会继续倾呢个问题嘅。 处长，最后咧都想帮行人啊，同埋单车使用者咧去关心一下，讲到将军澳嘅跨湾大桥啊，因为寻日咧都发生咗一单嘅单车意外嘅。 系啊，咁有镜头都见到。 冇错啦，咁有啲报道都话可能桥上面都比较大风，咁你哋会点样去评估呢啲状况啦？嗱，至于行人方面咧，佢哋都有啲区议员就建议话行紧嘅时候咧，可能都比较晒，会唔会有啲防晒嘅设施啦，或者系一啲嘅座位啦？咁样呢啲你哋又会点样衡量咧？ 我谂寻日其实都有一个 小朋友啦，佢话诶两公里啊，我行到脚都软埋啦，我好辛苦啊，行咗好耐好耐好耐，我睇到嘅。咁但系咧都要同大家讲啦，我谂呢一个嘅即系行车嘅行人同埋单车嘅道咧，其实头尾夹埋都系六公里左右。而事实上咧，我哋都系有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可以俾市民上落啦，可以进出啦呢、这个地方。咁同海滨长廊都一样，大家如果系即系有兴致一路行嘅，咁可能可以行到即系十公里、八公里都冇问题。如果大家需要休息或者缓步停低落嚟嘅，亦都可以。可唔可以装凳咧？我哋睇睇会唔会影响即系大家条路就会窄咗咯？可能因为大家琴日见到咧都几受欢迎嘅、大家都一路行。咁至于话会唔会即系大风嗰度咧，就大家唔需要担心，因为我哋咧其实喺条桥上面咧系有风力计、有侦测嘅。咁如果系大风咧，我哋首先系会有个警告嘅信息，就话俾大家听，而家大风或者都唔好上去啦。咁如果真係好大風嘅時候呢，我哋除咗會封橋之外呢，我哋嘅大橋嘅管理公司呢，其實會有車就去載返大家返落嚟，咁就保證一定安全。咁當然啦，因為始終呢都係即係一條要上斜嘅路，而且亦都係呢預計大家呢希望可以比較暢順咁踩單車。咁如果大家個單車嘅技術未係真係即係達到起碼平均嘅水平啦，咁或者喺路面度咧就行順咗，然之後先上去。因為我琴日都見到，我一路望住個鏡頭，都見到咧有啲的確係咧佢踩緊單車嘅時候咧，好似一條蟲仔咁樣黐住咁喺度行。咁呢個咧其實除咗自己辛苦咧，對於其他個單車徑使用者咧有一定嘅危險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可以量力而為啦，喺下面嗰度操練好，因為大家都話俾我聽，將軍澳嘅單車徑咧，其實個設計相對咧係比較完善嘅。咁喺下面踩熟咗，然之後先上去欣賞大橋景色。中間亦都可以咧，如果你係需要停低就停低推單車，亦都冇問題嘅。咁咪順便影張相打下卡咯。 好啊，多谢晒你罗淑佩，由运输处处长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啊，除咗咧，即系头先运输处处长咧，就同我哋讲咗啦，好多啊，今朝早一啲嘅行车嘅数据啦，咁亦都咧就最尾嘅时候讲到话喺呢一个嘅将军澳跨湾嘅连接路嗰度啊，其实有冇啲咩嘅改善工程咧，或者嗰个使用嘅感受系点咧？我哋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西贡区议员环保男嘅张美雄啊，早晨，张美雄。 早晨，早晨，张小姐你好。 你好啊，先问一问啊，你去关心，譬如喺康城一带嘅居民嚟讲，对于条新路嗰个嘅反应系点样？讲咗条路先啦。 哦，好啊，咁啊，当然即系康城又好，将军澳又好，咁好多街坊都好欢迎呢条新路嘅。咁啊，即系最主要其实佢系完善咗我哋区内啲单车径啦。即系本身咧，即系其实就系可以行海边嘅啫。咁但系呢条新嘅跨湾桥咧，其实系接驳咗调景岭啦，琴日出康城嗰边啦，咁啊形成咗一个叫做五公里嘅单车环线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我见佢啱啱开张咗，即系啱啱启用咗冇几耐之后咧。咁啊，都有啲唔同嘅團體咧，都話喺上面要搞啲活動啊，即係啲跑步啊，或者甚至可能嚟緊一啲單車嘅一啲活動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即係對於成個將軍澳嚟講，當然係件好事啦，同埋啲街坊都好歡迎嘅。 嗯哼，咁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到話單車徑行人路呢度，即係街坊歡迎得嚟，有冇話回饋翻話翻俾你聽？其實有冇啲咩改善嘅位置咧？ 我絕對有㗎，因為其實成條跨灣橋咧都有 1.8 公里長咁樣嘅，咁啊其實咧即係正如剛剛處長所講啦，其實有條大斜路咁樣啦，咁啊所以咧即係要行曬成個跨灣橋咧，其實都需要一啲時間咁樣去處理嘅，咁啊琴日啲街坊都行過咁樣啦，咁佢都覺得哇，即係成條橋中間嘅位置係咪可以增加多少少設施咧？咁啊，當然係譬如一啲有蓋嘅座椅可以考量啦。咁但係當然就係盡量唔好即係阻到人咁樣啦。一啲可能比較即係纖細嘅一啲，或者比較細少少嘅一啲有蓋座椅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一直都係區議會上面都建議嘅，成條橋因為好多街坊可能跑步或者踩單車嘅時候咧，未必會帶電話嘅。咁如果可能去到中間嘅路段，萬一有啲乜嘢唔舒服啊，甚至可能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咁點樣去求救呢？或者嗰啲時間亦都未必係一啲繁忙時段嘅話，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 譬如可唔可以即係可以加設一啲緊急嘅一啲求助器啊、通訊器啊，甚至可能一啲心臟嘅起電器啊，或者啲急救箱等等呢啲咁嘅設施咧。咁我覺得都有咁嘅需要性咯，因為成條路都即係。都唔短嘅，其實都 咁講到話，即係條路嗰個嘅長度啦，咁亦都有啲人就講到個難度啊，話都有一段800米嘅長柄車啊。咁呢一個其實你有冇啲咩建議俾可能係踩單車嘅人士，同埋喺大風嘅時候咧，尤其是咁，你又留意到個情況係點樣，有啲咩建議俾佢哋？ 其實咧，我哋本身現在嘅嗰、那個。海濱長廊都有條長命車嘅，咁而我哋好多啲單車上面嘅意外啦，咁好多時都喺呢個長命車裏面咧發生咁樣嘅，咁啊所以我就認為啦，如果吸收翻現有呢個單車徑，而家海濱嗰個經驗，嗰條長命車咧，其實運輸署係應該要再加強多少少一啲指示牌，係啦，或者一啲慢仔嘅指示牌，再可能預早少少提示翻啲居民。喂，你而家要上斜路啊，或者落斜路咯，咁要留意喎。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都呼籲啲街坊啦。如果即係上得斜嘅話，或者嗰個其實都可能難度比較高少少嘅。咁係咪應該踩熟咗我哋而家海濱長廊嘅一啲單車路段先咧？即係有翻咁上下嘅，可能即係嗰個即係可能踩慣咗啦，踩熟咗啦，先至再上橋咁樣咧。因為其實我哋都除咗一啲家庭會踩呢個單車環線之外咧，其實有好多一啲業餘嘅一啲單車好手啦，甚至專業嘅一啲好手咧，其實佢會踩呢條單車徑咁樣嘅。咁我哋都擔心到時咧，會唔會一啲好勁嘅一啲專業選手又會踩呢度，或者可能一啲可能家庭嘅都會踩呢度，咁啊變相可能有個爭路啊，或者一啲危險發生咁樣咧。咁呢方面都要關心咯。 最後剩翻30秒左右嘅啫，想問一下咧，其實對於譬如將南隧道呢條嘅將軍澳公路開咗之後啊，康城居民真係出去，譬如觀塘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個行車時間係點樣？大家居民個反應係點咧？又 快咗好多啊，快咗好多。咁啊，琴日都有實測啦，好多唔同嘅居民。咁啊，即係基本上係去無論去過海又好，或者可能即係去觀塘都好，其實都快咗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希望嗰個 T2 嘅主幹道真係可以盡快落成，2026年之前落成。咁到時咧，啲街坊咧真係可以四個字都唔使，日出康城可以去到西九龍一帶啦。咁啊，否則咧，而家都係要塞翻茶果嶺道嘅話咧，其實即係都未完全去改善曬成個嘅即係道路網絡咁樣咯。 好啊，多謝曬你，張美紅，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張美紅咧就係西貢嘅區議員嚟嘅，同我哋講到咧係將軍澳跨灣連接樓啊，上面咧大家使用嘅嗰個情況。千禧年代今日同大家先講到呢度啦，聽日再繼續，拜拜。 速讀20大報告。 喺講到堅持同完善一國兩制部分，20大報告指出，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發揮香港優勢和特點，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貿易、航運航空、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地位，深化香港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We'll be right back.